嗱，你個分析我唔敢話你錯曬，但我亦都覺得好可能佢係借呢啲咁樣嘅外交嘅舉動嚟顧權噶嘛。 嗯， 亞投行係啦，同呢、這個巴基斯坦搞呢壇嘢都係啦。 嗯， 借做呢啲嘢嚟鞏固自己嘅權力，鞏固自己嘅權威。 嗯。嗯 Rather than 佢真係能夠咩？所以好多中國問題專家，寫美國嗰啲咧，而家覺得係完全失望啊嘛。 哦，沈大偉嗰篇文啊嘛，就講緊中國崩潰邊緣啊嘛，講緊。 唔係，佢認為中國而家係倒退緊十年前。 嗯。 而家嘅政治自由度，甚至乎而家嘅控制係比以前更加嚴密啊嘛。但我唔係咁睇，我調翻轉頭諗咧就係、是。因为我经过六四嗰阵时候有经验啊，嗰啲咩中国问题专家嚟写美国嗰啲啊，屌个个都话中共倒台，咪屌都倒唔到。今次佢认为咧系习近平系稳如泰山嘅时候咧，你应该逆向思考。 嗯， 佢可能咧个倒台咧，好似苏联咧更急剧。 嗯， 或者系大家完全都预估唔到，因为佢系一个 back box 嚟噶嘛。 系， 完全估唔到。 嗯， 所以你话究竟佢而家系巩固紧自己嘅权力，所以可以做好多嘢啊？系咪包括炒埋香港嘅股市咧？定系还是佢系借炒香港嘅股市？你话俾人听我好掂咧？ 嗯， 但系其实 边一样系因，边一样系果？我觉得系应该要值得分析 嘅。其实咪反对佢更加唔掂咧？即系尤其是当你见到喂，即系中国保七都咁辛苦，喂李克强 ，exactly 阿龙，我就有呢个假说， 嗯， 我就话佢可能好唔掂， 嗯， 但我哋冇一个人睇得透。 嗯、 我就系从逆向思考，所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，即系佢而家稳固如山嘅时候，认为佢大倒退嘅时候，加强社会同埋政治控制嘅时候，我调翻转头谂，其实佢而家系最危险嘅时候。 唔、嗯、系，所以你见到东盟国各国咧，即系尤其是咩印尼啊、泰国嗰啲，喂加亚投行之后话，喂你个亚投行不如摆我度搞啊，反正你嗰边我都睇唔透嘅。系啊，所以其实你中国成今次搞亚投行、搞一路一带成功咁样孤立咗美国同埋日本，唔代表佢冇麻烦噶。 嗯， 因为你搞咗个咁大嘅联盟嘅时候，咪做咗卑斯麦困局咯。 嗯， 喂，我要 please 晒所有人系冇办法噶。 嗯， 但问， 所以咧，我用我头先个逻辑咧，我讲翻转头咧就系、是我哋唔好睇一时一刻嘅成败。 嗯， 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个运动里边咧，我哋面对最大嘅敌人咧系共产党啊嘛。共产党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养活13亿人民，用他的话语来讲，其实我们面对一个非常之庞大的对手。 嗯， 我们不怕好像哥利亚对巨人咁， 嗯， 我们输几场俾你， 嗯， 但是他一冧咧，就是我们赢的时候。 我但 所以我们不要看住那些小恩小惠啊，屌！嗰咁你揀千二人啦，定系还是有个即系开生两道闸，有入闸有出闸嘅普选啊？ 嗯， 我哋唔系睇嗰啲啦，已经。 嗯， 如果你从长远嘅角度嚟讲，如果我个逆向思考咧系唔错得晒嘅话咧，或者睇翻佢而家嘅表现咧，其实佢而家已经系最 precarious 嘅时候。 嗯， 佢先要咁做。 嗯， 佢先要咁样去显示自己嘅权力，显示自己嘅权威，显示自己嘅声望。 嗯， 如果唔系佢使乜做咁多嘢啊？你谂下，我哋个节目里边都分析唔少啦。喂，佢菲律宾又同人哋搞一大轮，日本仔又搞一大轮， 嗯， 马来西亚又搞，好似恶霸咁啊，大佬。 唔系嚟紧有泰国啊，开运河啊，作通呢个嘅南中国海同埋呢个印度洋、啊， 系咁开旗。 嗱，一方面咧就系、是、同嗰啲国家嘅关系咧。嗯是好紧张，另一方面呢又 派好多生意来往， 系你又派返啲糖俾佢，咁你都搞紧乜嘢呢？ 嗯， 我真係完全理解唔到。 嗯， 系咪日本仔又成日呱呱嘈对住佢？你、当然呢佢背后因为美国嘅问题啦，系咪日本仔又抵撚死嘅？老实讲、喂，唔讲都要讲，喂，人哋德国有冇讲咁多次叫佢道歉㗎？ 嗯， 好深啦。安倍晋三跟住喂，屌！我有时睇到啲新闻，我都瞒到阿妈都唔认得。明明小泉纯一郎就道歉咗，跟住而家就话呢个安倍晋三唔去道歉，系嘛？ 悭咩事？ 喂，如果我系老共咧，我啊真系冇同佢咁嘥时间咧，喺度纠缠一个靖国神社嘅问题。唉、你中意拜就拜，大哥， 嗯， 系嘛？你而家财大气粗，我咪 stop 咯，我咪 stop 我对你嘅嘢咯。即系嘅经济上面嘅合作啊，经济上面嘅交往啊，之前你又唔舍得、啊， 嗯， 系咪日日都喺度纠缠个咁戇鳩嘅问题？ 嗯， 唔系呢个戇鳩嘅问题入边系有嗰个钱嘅问题啊嘛，讲紧嗰个赔偿金啊嘛，